出行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滴滴啱啱过去嘅星期三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买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榕凤书纪念中心慢线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车龙仍然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实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彩云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亚街路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现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景林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你好啊！而家咧就系星期六嘅下昼啊，4:06，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哇，系好热闹！ 唔系我啊， 系我哋有啲现场观众噶，喂，你可唔可以出翻去啊？ 唔系，师培今日着得好靓，所以入嚟。 我头先我啱啱开节目，跟住我话师培衫都着唔切啦，头先喺隔篱睇住，因为你有件嗰啲咩披住嗰件咧。 披住羊皮嘅， 披住件冷衫啫，系啊！我哋执完嘢，我哋走噶啦， 快快走啊！你 唔系咁，今集有啲特别啊嘛，所以就觉得自己应该要着得正式一啲。虽然我唔明，原来大家都系着得好 casual。 你都冇夹过， 唔系你不嬲着都系着到咁性感噶啦。就算我哋平时着到几密实多，你都唔会同我哋夹噶啦。你扮咩啫？ 系头先啊，一都流到一地鼻血啊！我啱啱发现我位个地下有啲鼻血。 睇大家点样去定义性感嘅啫。 系嗱，咁啊，其实如果听到宣传声都知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其实就已经系最后一集噶啦。因为嚟紧下个礼拜咧，就会有一个嘅节目咧，就紧接住《寻常事认真做》。咁啊，两个大师兄、大前辈嚟嘅。 系啦，咁呢一个叫做18/22听紧你啊嘛，系咪？咁一稍后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啲宣传声带咧，咁都会讲多啲咧。究竟个节目咧系发生啲咩事？咁亦都系关听重视嘅一个节目嚟嘅。 所以今集咧，我觉得最后一集咧，当然唔系我哋三个啦，即、就、系、是、我啦、Vincent 啦，仲有师培喺度嘅，一定有翻一啲咧原班嘅一啲前朝，我用前朝去形容前朝嘅朋友，佢只不过离开咗我哋两个月嘅啫。 系咪兵马俑啊？兵马俑就系我啦， 所以我咪话咯，其实咧嗰阵时佢走嘅时候，点解我冇乜感觉咧？就是、我知道自己好快见翻佢。 喂，你系咪有喺度？ 你系咪有啲预感啊？地方 系我几个月冇见，你好似又精神咗。 我消瘦咗啊，系啊，唔系因为成日好挂住你哋，即 系个心挂到瘦咗系嘛？的神 系啊系啊，所以咧就即系同埋呢几日咧开始跑翻步啊。喂，我又覺得真係舒服好多喎！ 我即係跑翻幾日就已經 lift 咗啦。 係啊，真係喎！咁我以為我已經瘦咗啦。 你頭先係跑過嚟㗎， 跟住我見到師傅越嚟越瘦咯。 係得我一個人越嚟越肥。 唔係，我都係， 都有讚佢嘅，係啦。喂，咁但係同咁多位聽眾即係打個招呼先啦。你好，我係的神。 係，咁啊，的神咧喺度咧，咁啊都一定要問翻㗎啦。即係其實雖然短短兩個月，但係所有聽眾們都好掛住你嘅。呢兩個月你嘅進展點先？你之前就同我哋講你有另外一啲嘅發展㗎嘛？ 係啊，都幾開心嘅，幾好嘅。咁啊，都係即係做翻一啲網上面嘅一啲廣播劇嘅嘢啦。咁亦都有即係自己搞起生意咁樣啦。咁啊，所以成件事其實運作都幾好嘅，咁亦都多謝大家支持啦，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可以留意我其他嘅新動向嘅。 喂，我想問少少，即係關於呢個網上生意咧，即係我身邊有唔少嘅朋友都會話，喂，不如揾啲嘢搞啦，咁咪會話搞網上生意。 嗱， 突然間變咗創業家專訪添， 兩個月之後變咗創業家。 喂，唔係啊，因為我想知咧，即係你點樣去嗱，唔好講話你賣乜啦，但係你點樣去揀定你想買一啲乜嘢，賣啲乜嘢類型嘅產品呢？因為講真，你都喺外面入貨翻嚟嘅啫，咁即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網店，有好多唔同嘅平台都俾你去賣嘢㗎嘛。 係㗎，唔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做網上生意咧，好似就好方便啦，即係大家可能匿喺屋企就做到啦，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即係講做生意呢樣嘢咧，係你要第一你入貨啦，第二就係你究竟點樣喺雲雲嘅即係競爭當中啊，突圍自己。咁好似即係 Vincent 話齋啦，就係、是、喂我可能見到個電話殼好靚咁樣，假設咁樣，咁原來好多人都買電話殼噶嘛，咁你點樣去揾啲特別啲咧？ 就印自己嘅樣上。 咁可能印 Vincent 個樣咯， 係啦。咁啊，聽執笠啦，應該 咁又唔會嘅。咁但係即係可能真係要努力啲做一啲 research 咯。咁但係冇啊，而家個趨勢有疫症底下咧，大家都係要努力去做一下啲轉行網上咁樣啦，就會好啲。因為實體始終都係喺街上面啲鋪頭都好似見到啊，好難做啊咁樣啦，係啦。咁啊，都忙呢啲咯。 我反而咧，即係雖然短短兩個月冇見的神啦，但係我覺得的神係成熟咗、乖咗，即係終於都有一啲嘅脱变嘅 吓，你见咗佢十几分钟啫，啱啱 蜕变系 蜕变， 咁啊已经见到啦。 见到啊，因为其实我都有一直都 follow 佢嘅社交平台噶嘛。我譬如有见到佢又点样去同其他人合作啊，又点样去由零开始去做一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啊咁。虽然我都同佢讲过好多次，你搵其他国家多，即系可以呢啲最紧要户口。咁但系我就好想讲，就喺呢几个月里面，我见到佢搵到一啲工作系可以自己户口之余，仲可以继续去实践自己理想嘅一啲嘅兴趣。咁所以我觉得佢系唔同咗嘅，即系可能师培真系见到佢外形上面有一啲嘅转变啦，瘦咗啲啦，系啦。但系我反而见到系佢内心上面嘅一啲嘅转变，跟住反而令到我就会觉得就系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四个人咧。好大感受嘅，尤其是今日系最后一集啦， 想喊咯。 哦，咁我又唔会， 唔系我想喊，因为我想喊啫。 反而我以为你惊添，我咁大胆高帽笠落你度十一分做嘢先。 喂，我哋以前每个礼拜都互笠噶啦，有咩咁惊啫？ 咁但系我就好想讲嘅就系话，哇，原来眨下间咧，其实虽然今集就系最后一集嘅节目啦，但系我哋四个都有各自嘅成长，同埋有各自嘅唔同咯。 啊，仲有啊，阿的神，你 系 咪要讲翻我啊？佢讚美你嘅轉變，你係咪都要讚美翻？ 唔需要呢啲，我哋隔咗最尾先講啊！ 哦， 我晚晚都聽佢噶，其實 晚晚都聽。 我因為我跑步咧，咁我就知道。 昨晚有冇聽 啊？同咩啊？ 昨晚有冇聽到？ 昨晚冇啊！琴日好攰啊！ 咁啊，咪慢慢聽啦。 我今晚听翻，我今晚听翻两集，好唔好？系啦，下次同你听， 系咁我继续听， 真系即系听咗一幕咧，跑步咧，系个人好开心啊， 系 啊，跟住有马 跑快啲系嘛？ 唔系因为可以耻笑，哇！你睇呢个女人啊， 你赞都唔得嘅，哎呀咁样，咁所以即系呢短短两个月入边啦，咁其实好多朋友仔咧，我知道每个星期六咧继续留守住啦，听陈常成真做啦，咁亦都有你哋三个人一齐啦，因为平时我有时揸车咧，就做嘢嘅时候，我都有听咁样，咁啊开开心心可以翻嚟做 last day 啦。 系，咁我见到阿师培最大嘅转变就系佢靓咗好多啦。 系啊， 系啊， 条眉都唔同晒。 系咯， 咁都俾你见到。 系啊，条眉靓到啊。 条眉咩事啊？ 绝对冇卖广告成分，因为我唔识嗰个人嘅。我净系赞 你条眉靓啫嘛。 同埋我听师培讲话呢一个人手势唔系咁好，整到佢痛。 话 先 所以絕對冇廣告性。 你唔幫都唔好踩啊！ 咁真心説話嚟啊嘛，冇講邊個 啦， 係咪先？ 啱嘅，啱 嘅。但係之後靚啦嘛。 多謝啊！人生好多唔同嘅階段噶嘛，總係會咧突然間有一啲轉變俾你，然後就會令到你嘅人生突然間可能180度改變，或者突然間有個好大嘅唔同咗。即係我之前都睇過一啲嘅文章啦，佢就話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人生裏邊咧其實唔同嘅歲數咧，佢話咧係有唔同嘅嘢。去叫做 令你改變 緊啦， 我只想抄翻篇論文出嚟睇喎。 係啦，冇錯，即係睇翻啲稿先， 好秉承翻你嘅性格。 應該係佢大學讀書嘅時候其中一份論文嚟嘅， 喺愛情科入邊。 係啊， 真係 愛情科年年都有一篇啊。 我真係要建議，即係我覺得教育局啦，雖然講到好似好大咁樣，但係我唔明點解愛情係冇得讀，唔係愛情有得讀嘅，但係你起碼中學、小學嘅時候，老師從來都冇教過你。而如果真係要讀嘅話，真係要你去專登去揀嗰一科要 major。才有得讀的話，我覺得其實真的不夠，因為人生為什麼我們每一次都要用自己的人生的生命時間去嘗試愛情呢？然後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波折，然後從中學習，是不是？ 其實呢，愛情呢是不用讀的，你愛情你只需要下一個叫什麼呢？愛情簽證申請就可以了。 什麼來的？什麼簽證？做什麼簽證？ 姜B首歌啊。 哦 我即刻，我驚讀錯，我嗱聲 抄咗。好犀利啊！你哋嗰啲波啊， 我冇乜咁懶喎，你明唔明？我真係以為有單新聞係最近新嘅，你明唔明啊？係 啊， 我 都以為，我仲好期待，我原來 check 緊呢個。 你就算揾，你唔好揾咗 N 年前嘅歌嚟聽啊！ 突然間講對你愛不完咁樣，可能都好難接喎。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嘅説話咧，全部嘅言論都係師培一個人自己。 我係我自己講嘅咋，但係我深深感受啫，我個人覺得啫。所以 that's why 咪大过咗之后，你发现网上有咁多嗰啲咩人生教练啊、爱情教练啊，仲要咧讲少少题外话咧，有一段时间失恋啦，跟住就试好多唔同嘅， 其实唔系一段嘢， 几段啊， 几段 唔系几段咁少， 咁有啲时间系比较长啲嘅，咁我就试唔同嘅方法。当你好沉醉唔知点算或者迷失嘅时候咧，我试过一啲网上嘅。大家就唔好跟啦吓，或者唔一定要去了解嘅，我纯粹分享一下啫。 咩交友网站？ 唔系啊，网上嗰啲咩爱情教练啊，好好笑噶。咁你咧就喺啲应用程式里边咧就揾咗嗰个人出嚟啦。跟住之後呢，你就開始問佢問題，譬如話哎呀，我而家遇到個男仔，佢本身係對我好熱情，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又突然間忽冷忽熱啊，唔知點算，跟住就會幫你分析，然後呢教咗你幾條路之後啦，即係可能同你跟進一星期之後，佢就會話俾你聽，你想更加了解或者得到更加多嘅方案提供呢，就參加佢個 plan 啦咁樣。 最後未有 speed dating 會唔會啊？ 唔係啊，唔係啊， 你見面我哋三個人都唔想出聲啊！ 佢有課程教 ，Vincent 已經 跌，喂，唔係啊，有 風度， 唔係我有 都冇講嘢， 你等我唱另外一首歌嚟踢啊！ 嗱，反而我覺得一樣嘢嘅，雖然咧有啲嘢係真係冇教，但係有好多大家啦，無論你係幾多歲都好啦，你有興趣嘅自然就會發掘。如果唔係想當年我哋中學嘅時候啦，啲漫畫尤其是啲爱情漫画同埋嗰啲爱情散文啊，嗰啲爱情作者作家，甚至乎而家你睇到嗰啲网上面有好多就咁一个图咁样，跟住就有啲精简嘅说话嗰啲，你谂下嗰啲成行成市几 hit 啊，咁你就知道其实呢一样嘢根本上就算读书嗰度教唔到你都好，你一定喺出面你揾到一啲嘢去学到 嘅。唔系，所以我就揾咗一个机会俾阿师培去即系抒发自己爱情理论咧，投入我啲广播剧嘅角色咯，佢就可以抒发到自己嗰种爱情啊， 系咪 啊？即我有个剧都揾阿师培做咧，哇！佢直情系表现到自己嗰种内在好想讲好耐，但系呢条奈何讲唔到咁多。 但系个剧唔系你写晒稿嘅咩？ 但系佢投入到嘛，所以先揾佢做呢个角色。 但系之前你系咪已经同佢即系好深入剖析过佢嘅爱情世界，先至帮佢写？ 其实佢啲爱情世界咧，我都知道好多噶啦。佢成日都揾我倾嘅，系啊，所以佢瘦咗咧，我都知佢点解会瘦嘅。 因为有新嘅感情，所以就要最佳状态。不过咧，即系讲起呢个爱情嘅嘢咧，我前嗰几日咧，我有朋友就即系有呢、這个爱情嘅烦恼，跟住咧咁我就即系讲，即系言谈间讲开我，喂，咁你点样可以知道你应该用咩嘅方式嚟到取悦对方咧？跟住咧，咁我就跟住佢同我讲，佢话首先你知道嗰样叫咩星座啦，然之后就上去搜寻器嗰度咧，譬如嗰个人系狮子座，咁你喺狮子座，跟住后边咧就打攻略， 或者、 哎、 或者打征服， 咁变态嘅。 我有睇过， 唔系啊，我嗰阵时中意个人嘅时候，我都试过咁样做过。 系咩？ 系啊，你硬系对嗰个人有好感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咧去知道嗰人多啲嘅嘢，但系奈何你知嘅资料唔会多到去边，你除非变态路搵人去跟佢，或者你自己不停去 check 佢、 啊。你有冇搵天蝎座？ 我冇咁变态。 我搵过。 点解啊？你对我就唔变态啊？ 梗系啦，对住喂， 头先我话变态，点会变态啊？我都有咁做，天蝎座。吓、啊，冇咁变 态。咁我都冇中意你，做咩要再搵呢啲 咁试下啊嘛？ 系咯。即系我一见到 skip 嘅 OK， 世界上都唔止得佢一个天蝎座嘅。 咁所以咧，其实我想讲咧，一到呢啲时候咧，星座呢啲嘢咧好得意嘅。 系 去到某啲位嘅时候，你特别着紧噶。 都会噶，同埋系共同话题咯。你唔觉得闲聊除咗鬼故之外咧，星座就系第二个最好倾嘅 topic。 仲有电影咯， 系啦，电影咯。 但系有啲人好犀利嘅，真系背晒嗰啲星座，即系一同啲朋友倾开啲爱情嘅烦恼，话唔该有咩座，跟住已经噏晒性格出嚟啦，仲噏晒可以用啲咩招数出嚟咧，好劲嘅嗰啲人。 但我觉得咧，其实系男女唔同嘅。即系女仔会睇星座多啲啦，但系男仔系睇长相多啲。即系意思系，如果你同异性倾偈嘅话，如果假设咧个女仔唔知同咩男仔讲啲咩嘅时候，通常就讲星座，问佢咩星座啦。但系男仔咧通常都话啊，星座我冇乜研究噶，不如你拎个奖嚟睇下咁样。 梗系抽取啦， 即系摸手仔啫嘛，嗰啲系你唔系信啊嘛？你真系觉得个人识睇奖啊？ 咩睇奖？ 信噶， 但我冇听过人哋咁样，即系我听过男士 系即系点解你冇睇你嘅奖？ 系咯，冇人捉住我嘅手去摸啊！ 咪同你。见到我星座想避一样咯， 通常啲人就话，我净系识面上嘅啫，得噶啦，得噶啦， 明白晒，明白晒，你唔除口罩都 OK 啊，而家， 我而家识读心添， 唔好俾我见，唔好俾我见咁样。 有时是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哦哦。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透，怀透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远谋。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不你手远走。迈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迈上密闭国度，和你像片羽毛，无重地撒野，那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擦破了夜尽后，烟雨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透，怀透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入你手远走。 啱听过嘅咧就系年少轻狂主唱嘅 Special， 每一个人都试过后生嘅时候，大个嘅时候谂翻起好多嘅回忆，都觉得啊细个嘅时候我都好似几轻狂噶，唔知道所有听众们啱啱听嘅歌嘅时候有冇多一啲嘅回忆翻晒嚟咧？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翻到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而家去到四点二十四分，咁啊直播室入面咧，除咗 Vincent 啦，有师培，仲有我彭咏仪之外咧，仲有的神喺度嘅。 Hello， 头先我哋就讲啦，我哋即系呢段时间里面，大家阿的神有啲咩转变啦？ 系啊， 喺呢个时候就即刻俾人骑劫咗话题嘅， 但系唔紧要嘅， 唔紧要嘅， 我哋翻翻嚟嘅， 系啦，爱情方面都睇住师培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嘅，咁我 其实佢转变得好多， 佢系 真系好多啊， 系因为好多成长噶，你哋 feel 唔 feel 到啊？ 唔系，咁冇你咁 feel 到嘅。 唔系，我成日都同你哋分享噶嘛，即系人生系好多挫折之后，你又会觉得自己 咁难得，我哋撇甩咗，不如翻翻去想讲 系啦，系啦。我哋其实都想讲紧唔同嘅时代嘅一啲嘅转变。 我讲啲正经嘢，正经嘢，唔好成日讲爱情啦。人生唔系净系得爱情。 啱嘅， 你讲呢句好， 你 讲 好有水，唔系都有啊。难得佢脱离啊嘛。 你觉得嗰两分钟啊？ 俾佢讲啦，剩翻五分钟。 满脑子。都是爱，唔系啊！咁其实咧，有见到网上面有啲图画嘅，觉得几得意嘅。佢话咧，每十岁咧有唔同嘅人生阶段，例如系咧零岁嗰阵时，咁你就啱啱登场啦；十岁嘅时候咧，你就系快乐咁样去成长，好似粒种子咁样一路玩啊玩啊玩。跟住廿岁咧就开始为情所困，咁睇下你哋觉唔觉啦。跟住三十岁咧就系基本嘅一啲定向啦，你要谂下自己究竟做咩好咧。而四十岁就系拼命去打拼，五十岁就系回头望望。咁首先咧讲呢五十年啦，即系半世纪咁，即系自己嘅一半生啦。你觉得有冇咁嘅 feel 咧？ 有啊，有啊，即系呢个系认真讲嘅，唔系搞笑嘅。而系过咗三十岁咧，系反而嗰个定位强咗。嗱，可能尤其是男仔，我唔知道女仔心态，可以等下问下你哋啊。男仔心态就系、是、可能一嚟已经即系结咗婚啦，继而就系你嘅生活你要稳定啦。第三就你嘅方向目标究竟系乜先？即係可能嗱 ，Vincent 又係男仔啦，咁可能佢亦都有自己事業啦，咁可能我最近就可能自己會去拼命於一啲廣播上嘅嘢，可能做一啲廣播劇啊，自己一啲平台做定位啦。咁我諗呢樣嘢係我阿莫可能見到嗰樣嘢，就係覺得佢鎖定咗一樣嘢啦，你向住嗰樣嘢跑啦。咁至於個目，即係可能去到最尾可以去到幾遠咧，冇人知，但係我會可以咬住咯。即係起碼可能我冇見咗我咁耐就係、好似唔知想去邊，唔知想去邊。但係突然間你有方向咯，你跑緊去嗰度咯，咁你就會好清晰，你好想去做嗰樣嘢。這個就可能個目標性會大好多咯。 但我成日都會諗咧，如果人生咧，其實三十歲你先至基本定向，四十歲先拼命打拼咧，好似係有啲遲。其實而家呢個世界好似係再早啲，大家廿歲就已經拼命打拼。 嗱，呢個成日都講噶啦，即係幾歲已經話上網揾第一桶金啊嘛，成日都講。咁、我覺得咧一個嘅時間表是不是错呢？可能真的现在社会上面褪做了，但是这个呢我觉得是男士的时间表，女士们就再褪早至少十年。系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女士们四十岁嘅时候先至再话拼劲嘅话，其实佢都已经所余无几，会点样拼劲？我真系咁谂噶， 真系嘅， 真嘅 呢个男女嘅分别真系好大，因为女仔可能会觉得，喂，我十八岁、十九岁其实已经想去有结婚冲动，即系喂，我 plan 定我廿二岁要结婚，我可能我就玩多几年啦，或者二人世界几年啦，我廿五岁好生啦，我老啦，唔得噶啦，啲年华老去啦，咁可能佢真系嗰个谂法唔同 啊，同埋女士们可能同男士最大。但分別就係嗰個我哋即係我叫做為黃金嗰個時期咧，會有啲唔同嘅，即係啲人就成日都會話女孩子可能十八廿二啊，或者三十歲之前咧，咁就係即係一個狀態，咁就係可能係即係去認識唔同嘅人啊，去揾自己嘅方向，揾自己嘅事業。咁跟住咧，三十歲其實你已經定咗落嚟㗎啦，要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真係咧。即係大家同年紀成長咧，因為我會覺得哇，你使唔使咁早熟啊？唔係咁早就已經要揀定個終生事業啊？佢話唔係㗎，真係要㗎，因為跟住落嚟佢就要好似阿的神話齋， 即係除咗事業上嘅拼搏，可能又要家庭啊，即係有好多嘢嘅考慮，就同男士會有分別咯。所以褪早都啱嘅， 系，同埋我好真系要呼吁奉劝所有嘅小朋友，或者每一个人啦、啊，要揾多啲唔同嘅兴趣，或者揾一啲多啲自己唔同嘅方向。当你有一个目标嘅时候，唔好就系追住一个目标咯。你周边嘅嘢你都要学习、嗯，因为如果目标你突然间可能三五七年之后，你发现原来嗰样嘢唔系你真系咁想做，或者唔系你真系咁中意嘅话咧，好多时候都系教话读书嘅时候咧就读死嗰科，咁、好多即系，譬如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走去同阿医生倾偈都系啦，佢原本系谂住系追求心脏科噶嘛，咁之后点知佢都发现原来眼科先至系佢自己最即系最想嘅目标嚟嘅、 嗯， 所以正正就系带出就系人就系咁样嘅，即系有好多嘢我觉得咧可以同线，尤其是而家呢个社会世代，成日都话降斜族啊嘛，斜降仲要降斜族啊， 斜降 系啦，咁啊应该多啲唔同嘅发展嘅时候咧，你先至会发现原来你嘅兴趣可以分开唔同嘅嘢，而且人系可以同。步发展嘅 系绝对认同啊，同埋我觉得咧，人生你要点样精彩一啲，即系唔好令到自己人生白过，即系唔好话边一样嘢系做得啱定唔啱，唔系话一定打机唔啱，睇漫画唔啱，睇动画唔啱，呢啲全部都系令你人生精彩嘅嘢。 同埋冇迟到咯呢件事，即系追目标呢样嘢冇迟到嘅，只系你能唔能够去坚守，或者你肯唔肯去行嗰步咯，唔缺席你就已经叫赢噶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即系你人生当中可能好多机会，可能好多时间可以俾你去揾目标。就算你可能觉得哇，卅几四十岁咯，迟咯，唔会嘅，行咗先谂啦。 有样嘢要准时嘅，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上个月29号由南韩抵港，检疫期间入住红磡香港嘉里酒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港接近有条件同澳门同内地通关，但要先调查清楚3宗个案的感染同传播情况。许树昌又话：，伏必泰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达到88%，期望9月底之前，本港有70%人口接种疫苗。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正系考虑系唔系要求因为身体状况未能够接种疫苗或者选择唔接种疫苗嘅教职员强制检测。杨润雄喺一个电台节目话：，专家意见认为，如果学校接种率达到7至8成，有条件恢复全日上面授课堂或者进行更多体育活动等。局方将会今个月底至到下个月初再作评估，决定9月嘅开学安排。对于学校有300人或以上愿意接种疫苗，就可以申请到校打针。杨润雄话有实际运作问题，师生可以考虑集体预约，安排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针。局方可以安排旅游巴接载。台湾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6宗是本土个案，另外多10名患者死亡。疫情指挥中心话，确诊个案比较多，主要是大规模筛检所致，整体疫情趋势仍然是向下。对于台积电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创办的永龄基金会，据报已经同上海复星医药旗下公司达成各自购买500万剂 BioNTech 新冠疫苗的初步协议。台湾的行政院话，当局同两个捐赠单位有工作团队，共同讨论专案，进度亦都系正系往好的方向走，有好消息一定对外说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要睇美国有冇诚意。他出席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之后，被问到中美高层今年会不会有接触的时候，作出回应，强调目前中方最重要的是继续办好自己的事。 另外，王毅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的既定方针。又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势力试图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不断纵容和鼓励台独分裂势力，这个是极其错误和危险。他说要正告这些势力，原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任何人都阻挡不到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撼动 的时代大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榕凤书纪念中心慢线的意外终于清理好啦。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赤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赤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是挤塞，赤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受到较早前观塘绕道的意外影响，车龙仍然排到过去电话机楼。另外同时影响到现时宝康路和宝林北路一带都是挤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亚街路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比屋落斜西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一次参加新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和卡文最难忘的是 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啦，因为他其实是带着整个戏的气氛行的。那就有一个就觉得哎 firm 的了，是他的。点不知呢，他就说因为拍摄前几天就觉得太紧张。咁所以呢他就推了我地话我都是不拍啦咁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喎！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系唔好意思，认真咗。我想讲今日咧，我哋本来系呢一个环节嘅，因为平时以往逢星期六咧，一到四点半新闻之后就系呢个环节。但系因为最后一集啊嘛，有埋的神喺度，咁我哋冇理由揾阿的神做嘉宾去问佢好多嘢噶嘛，系咪先？所以 可以噶，有阿的神有冇嘢考我哋？ 唔可以啊。 都要征求嘉 宾 意 见 嘅，所以反而今次咧，我哋会嚟一个复刻版。而家咩都中意复刻啊嘛，系嘛？ 我都系嘅， 系咯。咁所以咧， 怀旧嘛， 咁所以我哋有一个嘅 game 都会再次出嚟同大家见面。 Saturday game on。 哇，几多年前啊？呢个石团 冇好耐啊嘛。你讲下子龙把声， 都冇好耐啲上。 唔系，系好似好耐咁样喎。呢个我都冇听啦吓。咁啊，听呢一个音乐，我自己都系振奋嘅。 系啊，因为又有游戏玩啊嘛。 冇错。 嗱，咁样一年啊、一年添，跟住落嚟嘅呢一个钟头咧，我哋都准备咗唔同嘅游戏。咁首先咧，呢一个游戏咧，相信你都有玩过。咁咧，今日系阿莫负责去带一啲好特别嘅嘢。听闻咧个难度系要提升咗 嘅。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唔系啲好特别嘅嘢嚟嘅。 系咩？ 系啦，今次呢个就系即刻俾一个牵扯你哋。呢一个唔系特别嘅，系咪好劲啊？ 唔快。 嗰日啦，卖大包咪仲有一 日。我哋有问题可以问噶，转头。 系啦，咁、okay. 啊讲翻先啦，大家可能未必听过，或者已经唔记得话晒，毕竟两个几月已经冇听过呢个 Sick Tune。咁呢一个 Game On 系讲啲乜嘢，做啲咩咧？就系、是、其实以往咧，以前啦，我哋就每一个主持其中一个人咧，就会拎一样嘢翻嚟俾大家估嘅。咁啊，当中咧亦都会有一啲嘅 tips 可以俾大家，又或者大家亦都可以问一啲嘅问题。听众们咧都可以咧喺网上面咧都会发问问题嘅。咁负责带呢个物件翻嚟俾人估嗰个咧，都会解答听众嘅问题嘅，咁就系一个卖大包啦。因为听众问嘅问题通常都答嘅，我哋 唔系同埋把握机会啦，即系叫做 last 一集咧、嗯，大家有问题好问啊， 啊 问翻个 game 嗰啲嘢， 系啦、 啊，冇问其他嗰啲问题住、 啊，即系譬如你问师培啲感情嘢嗰啲，唔好问噶， 系冇问住，冇问住，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我出题，咁啊头先都讲咗啦，第一个嘅卖大包牵涉就系佢唔系一样特别嘅嘢， 哇，唔该晒。 家品类啦，或者系屋企一定有噶啦，系咪？ 屋企一定有嘅。 喂，系 Vincent 未玩过嘅 喎，听你哋玩啫嘛。 咁你可以即系问到啲特别啲嘅问题。 你真系咁认为？ 唔系，因为我同师傅成日问嚟问去咧，都要惯咗嗰啲套路啊。可能你问啲好突破嗰啲啊。嗱，我俾咗咁大个 hint， 我谂你应该系问第一个问题。 哇，我谂我唔使问，我即刻估到啦，已经 咁犀利。 我讲嘅咋。是文具嚟嘅， 唔系 好新颖 嘅呢个问题。通常你第一下就问系咪电嘅， 系啊嘛，防水嘅咁样， 防水嘅。 系咪电噶？ 唔系电。好啦，你头先话防水嘛，买大包防水咧，我觉得佢系有啲防，有啲唔防。 咦，系胶嚟嘅，如果系咁，可能 有啲系，有啲唔系。 哦，有啲系，有啲唔系。咁究竟里面有几多嚿嘢噶？ 有真系有啲系， 哦，即系同一个种类吓。 系啊，嗰、啊那个类别入面有系有唔系。 你个 hint 系咩咧？头先第一个 话系唔系普通，唔系好特别嘅嘢。 唔系好特别嘅嘢，唔系好特别。 嗯， 但系可以分两嚿嘅， 大家都恨会要嘅嘢。 OK， OK。前面嗰句咧系 咩啊？呢个 大家都恨要，咁系估中嗰个有得要嘅先。 咩啊？ 估中嗰个有得要， 送俾你咯。 我唔争嘅， 唔系咯。唔系，我惊你会争。 做咩咁样得 Vincent 啫？你 Vincent 第一次玩系咩？ 系啊。 咁紧要。 我估银纸 乜嘢啊？ 银纸。点 解你估呢个咧？ 点解啊？因为有啲防水，有啲唔防水，我就谂紧会唔会系有啲系胶，然后有一啲系唔系胶嘅部分。 咦，唔系先啊？佢话防水啦，有胶咁样 feel 啦，系人人都想要，系人人都想要。我谂下而家有啲乜嘢系人人都想要？ 智能手机咯， 佢唔会送个电话俾你啦。 旧嘅电话咯，可能系 嗰啲咧， 防唔防水嗰啲有 斋揿打出打入嗰啲。 即系、我必须要 字头嗰啲旧机啊。 系啊系啊， 以为嗰啲可能摆多几十年值钱嘅。 系 等啦要，贵唔贵重？ 可贵可唔贵？ 咁你呢件贵唔贵？ 我呢件可以系贵，可以唔贵。 点啊？全部都系两边都得嘅。我谂下先。 佢系因 为男士方面系好贵嘅。 男士拥有会开心啲，定女士拥有会开心啲啊？ 男女都开心。 佢系可以揿嘅，有掣嘅， 好多嘢都可以揿嘅， 冇掣噶。即系可能系滑身嘅，本身佢嗰嚿嘢 冇制同滑唔滑又有咩关系？ 有啲鞋噶， 即系佢冇粒。 有啲人唔系有啲物件佢系鞋嘅， 有啲物件系鞋啊。喺厨房嘅， 其实因为问咗好多，师培咧，我觉得咧好烦，问到我答到好烦， 不停 好 厌，听到 系佢把声，你仲要喺度隔篱不停话咁样嘅。 喂，我哋听下莫俾第二个 tips 啊，好唔好？ 好好。咁第二个 tips 系乜嘢啊？ 第二个 tips 就系咧，呢一样嘢其实最有嘅时候系几时咧？ 等阵啊。 哦，去咗好耐噶啦， 有历史， 经历咗好多嘢噶啦， 都几啦，都十几年噶啦， 十几年 零七年嘅时候。 零七年嘅时候， 零七年当年有冇发生啲咩大事啊？ 我哋知道零七年嘅时候，嗰部好革命性嘅智能电话正式推出市面啦。我死都要谂 系 手提电 话，系喎，系咪咧？ 系啊，我嗰阵时买第一度吓， 咪生果， 生果， 生果。嗰阵时你最快有噶嘛？好似 唔系第三代先有 啊？系喎，系喎，你 我以为讲招嗰部啊，即系有段时间咪话弧形有部铁嘅款嘅， 苏跑定唔知乜嘢嗰个？唔系， 嗰部， 嗯。一个嘛，一般百货公司有冇得卖？ 哎呀，我唔知点答你呢样嘢。 喂，有睇有冇？ 你会见到咯。 我会喺百货公司见到。 见到嘅。 嗱，我哋要收窄范围啦。人人都要有嘅，即系人都想有啦吓。咁然之后系价钱一般般啦，即系唔算高又唔算贵，系咪？ 可贵可平。 防水嘅有机会，亦胶嘅性质。不如我问啦，今日我哋在座四个人。有冇機會擁有嘅先？現場嘅人 會嗱，不如咁啦，快速地俾大家摸，因為其實咧好快知答案嘅，跟住佢一首歌翻嚟先有終極嘅 game。 終極 係啊， 而家都仲未終極啊， 賣大包嘛。 哦，好啊，你摸啊，係咪摸？ 唔俾師培先啊，師培成日搶。 我 好乖啦，而家 我乖到唔出聲 啦。 冇嘢嘅你入邊， 就空氣啊，就人人都需要空氣。 你入邊冇嘢嘅？ 有啊，我望過嚟。一系就由老鼠担走咗， 真系摸唔到嘢。 唔系讲笑，唔系玩。你试下摆入去摸下。 跟住原来嗰个 你啊！ 诶，嚟！ 你摸唔摸得到啊？我哋摸到个， 我摸埋个顶啦，已经 系啊！ 个 真系冇啊！ 有啊，肯定啊！ 点会啊？我真系摸唔到嘢。 喂，系咪我啲触感有问题啊？ 我都觉得系。 诶，唔系， 移动空间啊入边， 我摸到啦。 有张纸啊嘛。 我终于揾到了， 系咪我估中咗啊？ 一 摸就知啦， 一摸已经知啦， 可以估啊！ 咁而家可唔可以估噶？ 可以，估完之后去歌都系个终极 game 咯。 师培估咯， 摸到嘢。 我 得啦，我可唔可以讲多一个牵示啊？ 可以。 佢嘅其中一个主颜色系紫色嘅， 系。 我都话我有智慧噶啦。 主颜色。 其中一个主颜色是紫色的， 即一定 有些人形容用海鲜去形容它的， 很轻的， 是啦， 但是 它的诚意是很重的。 哎呀，什么啊， 估中是不是有的话， 咦，会得张纸的， 有的， 得张纸的， 你摸一下， 死了，我估不到， 我估的是没做沉常事之后，那个人蠢了， 我估不到，没有理由的，不要紧，可能有些听众跟我一样的，有没有人估一下， 不如开估啦，好吗？开估了， 这么快啊？不是，首先是的神要找到先去，我都找不到， 找到这张纸了， 因为 Vincent 估到嘛，师培其实是最快估到的， 都说的啦，就是钱钱钱钱，但是哪张钱呢？你应该知道的， 哇，我真系估唔到啊！我 喂，你一摸就知， 啱啱先睇到。 你仲 系 摸到咩？ 摸到啦，啱啱而家先睇到咯。 你讲真，真系估唔到定系扮噶？ 我认真噶，我唔系为咗支持你，我真系估唔到。支持你系梗嘅，但我真系估唔到咯。 喂，点解你唔见咗两个月？你而家同师培一样？ 唔系啊，因为我可能系我谂唔到你个套路，原来系咁 啊， 变咗啊， 系咪啊？ 你有变化？ 梗系啦，每个人都有自己转变嘅。 你有变化，有变化。 咁呢张咧系胶银纸嚟嘅，咁就系一张十蚊嘅货币。咁其实咧，零七年。嘅時候咧，政府就話咧，因應大家嘅訴求，不如整一張塑膠做嘅銀紙。 即 係 經歷 到 洗衣機啊！ 係啦，咁就係2007年嘅時候就發行嘅一張塑膠銀紙嚟嘅。咁一陣間咧，好啦，我話有個終極嘅 game 嚟噶嘛，終極嘅 game 係乜嘢？一首歌之後再同大家玩啦。 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对象，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占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 相隔有几多冷场。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自身地游血海地游，如果你见我自身地游血海地游，如果都别谈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有冯允谦《思念即地狱》啊！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今次嘅 level three 咧，头先都讲咗啦，系一个终极嘅 game 嚟嘅。咁话说咧，即系头先思培咧攞住咗个沈文能之鹰，好兴奋咧。其实我有等佢担心嘅，因为嚟紧终极嘅 game 咧， 系1000蚊纸， 你俾我啊？ 1000蚊纸都好难揾噶，话俾你听而家。 我画一张俾你， 冇咁多。但系咧，呢、這个 game 系乜嘢咧？喺个箱入面咧，嗰张10蚊纸拎走咗之后，取而代之咧就系有3张纸。嗰三张纸咧入面咧就写住咗3个金额嘅。咁好啦，一个金额咧就系10蚊，一个金额系100蚊，一个金额系500蚊。咁我今日所以就买大包啦，睇下你哋最后可以抽到几多钱， 即系派钱啊！ 系啊， 系啊，咁开心， 系啊。 喂 ，Vincent 你冇嘢估嘅喎， 喂 ，Vincent 加唔加码？ 我 系 Vincent 加码啊， 梗系啦， 得啦。 咁我咪摆翻张1000蚊嗰张纸 咯。点解突然间玩啲咁嘅游戏嘅？喂， 讲下啫， 讲下啫，讲下啫。 Vincent 真系想炒钱啊！ 唔使紧张， 冇。 我有去揿嘅，但系咧，我谂住攞嚟奉献大家食餐好嘅啫。 系，喂，好啊，呢个反而好啊。系啦，咁啊，所以而家诶个盒入面有3张纸嘅筹嗰啲叫咩啊金额嘅纸喺入面嘅。 喂，即系而家要甩下，究竟系？ 有冇冇得甩噶？ 嗱，所以我头先就话啦，写咗三个金额嘅纸，我梗系醒目啦。现金我到时再俾你哋啦。现金喺我手上面，入面嗰个纸系写住咗几多金额嘅一张 A4 纸嚟嘅啫，折埋咗嘅， 系 咪好紧张咧？我觉得师培已经用尽晒佢运气啦。 咁啊，唔好咁讲，运气咧系源源不绝嘅。 哇，你想边个抽先啊？ 啊，的神啦、 啊，我抽先啊， 系啊， 嚟啊。 嗱，三分一機會。 如果我一抽抽嗰樣大嘅，會唔會唔好意思啊？ 哦，唔使。 我覺得好似嗰啲 annual dinner 咧，啲總理咧去到最後咧， 哇， 真係 唔好意思啊！ 俾翻十蚊紙，你唔好掀開住。 哦， 你掀開咗未？ 我想扮底， 唔 係 你擺翻去再抽過。喂，唔好啊，唔好啊，的神。 唔係啊，我未開啊，但係我想扮攞咗，但係我突然一下嚇我，我冇得扮啊！ 再抽過， 但我未開嘅呢個。 好好好，多謝 Vincent 真係好啦，讓我抽先，我有二分一機會。不过我觉得呢个世界是你是你不是你，咦咁大张嘅呢张纸， 唔好拆住， 未拆 住 喺度。 算啦呢张啦呢张啦， 系啦。 有时咧抽奖，我觉得你好要谂究竟咧，你系第一下拎到嗰张就系、是、运气属于你嘅嗰张啊，定系还是剩低嗰张？ 咦，咁的神头先抽咗张，我哋攞嚟咧遮住盖嗰个嗰、那个嗰张掩盖 色 嗰 啲烂 咗，系啊，即系佢运气就借呢个掩色， 只系得咁多， 系冇紧张咧， 我要开啦，我哋要一齐开咯， 好啦。喂喂，等先等先等先，嗰边一个人会攞十蚊先？ 我觉得系我， 我都觉得系你啊，唔知嘅，我都觉得似系你啊， 唔会，唔 感觉嚟嘅， 我都觉得系佢， 我觉得唔会， 咁梗系 会唔会三张都系十蚊嘅啫？ 咁啊冇咁， 唔系有啲就系咩下次请早咁样咧，或者掀开， 如果 多谢参与， 五百蚊咧， 师培咯。 唔系咯，我觉得我系中间咯。 我觉得系的神咯。 我都觉得的神 系 佢呢排容光焕发，因为我 feel 到。 系啊，几咁精。 如果最后我得十蚊咧，你会点讲啊？ 咁我就话诶、有待加强 。好啦好啦好啦，开啦系咪啊？ 逐个开好嘛？定系 诶，我嚟啊！ 好， 十蚊，十蚊 咧， 五百， 真系十蚊咯， 十蚊啊，哥，你嚟试试啊， 其实灵感都几准喎， 喂 ，OK 喎， 接牌啦，接牌啦，接牌啦， 我都觉得我系中间， 哇， 你五百啊， 系啊， 哇， 师妹真系中喎， 哇， 系啊， 嗱，即系我系一百蚊啦，我决定攞一百蚊出嚟，我 系 买零食又好，买饮又好， 之后你嘅爱情嘅运数就冇。 唔系，我净谂住咧，以为你想讲攞完五百蚊之后要拎翻一千蚊出嚟。 咁唔会，我唔会咁衰仔嘅。咁啊，即系最紧要就系我希望，成日都希望嘅就系节目入面听嘅人开开心心，跟住听众们都开开心心嘅。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将来嘅路都继续努力，即系无论可能大家都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啦，但系大家都继续坚持住自己目标嘅话，或者大家 keep 住嗰个正能量话开心嘅话，都一定咧会有一个好嘅结果。呢、這个我心 信。好感动啊！ 系咪啊？ 对大个女啦， 梗系啦，呢、這个就是我嘅转变啦。 我真系中意玩抽现金。 佢自己讲完自己缩一缩啊，大佬。 喂，我真系唔识应啊，喂，应该点答咧？有冇啲摩多眼神？ 不如唔好答啦，好吗？ 听过啦。 像败不正，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知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 强求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光临，人生都不灰暗。 做人心好紧要啊！听讲 DJ 有呢一首《圣马力诺之心》。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沉相思认真做。 倾泻嘅风险持续增加。荷兰法院同意将被捕嘅华裔毒枭谢志乐引渡到澳洲受审。谢志乐今年初由台湾经荷兰飞往加拿大嘅时候，喺阿姆斯特丹转机嘅时候被捕。他目前被囚禁在高度设防监狱，预计他将会提出上诉，最终会交由荷兰政府决定是不是将他引渡到澳洲。在内地出世的谢志乐拥有加拿大国籍，执法人员以他的绰号三哥来形容他的贩毒集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咗啲，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宝宁路回旋处。另外，现时将军路、宝康路和宝林北路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城水落斜去愉景新城和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屯门。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钟哥， 乜嘢事啊？ 星期一至五有啲咩做啊？ 晨光第一线咯， 即系晏昼可以翻嚟开会啦。 都系嘅。 星期六有咩做啊？ 夜晚唔得闲喎。 晏昼可以做节目啦。 都系嘅。新节目做啲咩嘅？ 邀请啲前辈一齐翻嚟玩咯。 即系翻嚟玩啲前辈。 唔好咁讲。 呢啲节目有冇人听噶？ 你做就有人听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 T H K Radio Two。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第一次参加仙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和卡文最难忘的是 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啦，因为他其实是带着整个戏的气氛行的，那就有一个就觉得哎 firm 的了，是他的，怎么知道呢，他就说因为拍摄前几天就觉得太紧张，所以呢他就推了我们说我都是不拍了这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逢星期日朝 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 旋，召唤旋律大法。 Misha 近来写歌咧都是以文字出发的，先有了中心思想，有几句点题想表达的歌词，然后再配翻 melody 继续写下去。今次怪物都是用了这个方法去完成。作曲叶巧林，波多野预计，填词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N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柯森峰。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喂，翻翻嚟啊！咁啊，五点之后嘅寻常四点做，咁啊，而家嚟到五点十分， 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呢一节咧， 多谢你， 做咩多谢我？ 你佢接你个波。 系啊，唔系，因为真系嘅，因为师培又好有心啊，佢咧即系揾翻我哋当初咧，即系我哋两个人嘅时候咧，做咗一个 segment， 即系一个游戏啦，都系咁。头先就有冇带嗰个游戏啦，跟住咧去到我哋而家呢一个游戏咧，去揾翻个 set tune。我聽翻自己好草根嗰啲嘅 mixing， 唔係嗰啲，唔係啊！呢個 又嫩嘅，又嫩。 呢個你嘅咩？ 我 mix 嘅好似啊。 係咩？ 哎呀， 唔怪曬先，我聽嘅時候草根啲啊。 草根啲，我個人比較簡樸啲。 喂，嗱，俾大家聽下先，即係呢一個揾翻出嚟咧，我自己聽到哇，得九秒嘅啫，不過聽下啦。 係咪 loop 一個鐘啊？跟住。 喂，冇声， 喂， 嗰 边其实冇声嘅，系咪？ 冇理由噶， 就系 live 自己讲， 哦，就系阿师培炒粉嗰啲。 我嚟啦吓，讲咯。 诶，嚟啦嚟啊嚟，呢个真嘅，呢个真嘅。 无限挑机。 哇！好 OK 啊， 多落咗 旺角嘅动感地带咧， 好似啊，好似啊，卖 game 咁样嗰啲啊， 银色嘅成栋嘢， 系啊，好有 feel 啊呢一个。 我想讲点解爆炸咁长嘅咧？ 吓，因吓好长咩？ 诶，后边嗰个炸嚟炸去未炸完咁样咧，好似 effect 嘅嘢，谂住拉长啲嘢。 有原因嘅，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因为佢之后连接个音乐啊。佢要承接，咁但系佢呢个净系得个色 tone 啫，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一个好经典啦，叫做无限挑机。咁啊嗰时无限挑机，其实我哋每个星期挑唔同嘢嘅。咁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挑咩咧？好多听众都好喜欢嘅，玩音乐、玩歌、玩古歌仔。 哦，就系嗰几只歌搭埋一齐啊嘛，跟住要听出。 今日我唔知系咪？ 唔系啊，唔系啊。今日简单啲嘅，但系咧，我 想 带好多回忆。诶， 师培你咩啊？今日好好，准备好多。 唔系，咁佢都准备好多嘅。咁我抹杀佢呢个嘅，系。 唔系 因 为 今日你出题噶嘛？ 只不过唔系几首歌搭埋一齐啫。 时间唔够啊，其实有好多嘢可以玩嘅，但我觉得，因为我想带出回忆、成长同青春，所以就拣嚟呢一个既好玩又容易估嘅古歌仔。 系老少咸宜都话。 系啦，就古前听前奏就估系咩？歌 你会拣埋嗰啲全部都系啲感情的婚礼啊！ 哦，情感的禁区啊，咩搭快车雨中追咁样嗰啲， 咪讲定讲不出声嗰啲啊？ 唔系唔系，咁又冇咁 sad 嘅。嗱呢一段我哋即刻听咗先啦，不如由第一首开始，你会揾到呢个回忆嘅，一齐听 下。好啊，好啊。 跟住就系爱在记忆中找你啦。 咁你估到？ 八十年代。 好长啊！你要估咯， 好熟喎、啊、呢、這个 真系估唔到咩？原来 好熟啊，噏唔出啦！ 你有睇过的、哦、卡通嚟？ 城市猎人 咁快嘅？ 城市猎人系咯，我觉得好熟。 Okay, 城市猎人 计分， 计咯计 咯。啊，的神有一分， 一齐嚟听下。 喂，你得咁，你有几多十几首啊？ 梗系十几首 啦，我惊好快玩完咯。 系咪啊？咁 我哋 坚 持继续唔出声，快玩完十三首之后，看看 喂，喂，真系搞唔似要早少少 call 李志光翻嚟。 喂，唔系嗱，我哋都要即系俾人听下究竟系咪真先嘅，如果唔系啲人话，都唔知真定假嘅。 刘华， 好啦，的神话俾你知系呢一个全唔系城市猎人， 城市猎人啦、啊，讲 全职猎人啦、啊啊，另一个咧嘅歌系乜嘢咧？ 我听听啊， 哇，好简单、啊， 真系咩？ 梗系啦，蹦蹦弹主人、啊。 喂，你估晒啦！ 我下手可唔可以扮唔识啦？都系，蹦蹦弹主人咯。 答下先啦。 唔系啊，唔使啊，唔使啊，我直情冇听过。 哦，我都冇听过。 系啊， 唔系嘛？ 少年你太年轻啦，我真系冇听过。 哇，呢个 系啊？ 咩咩咩？爱心炸弹啊嘛，系嘛？弹主人的爱心炸弹可以叫做。 好有回忆噶，呢个就系嗰阵时小学嘅时候赶翻屋企听嘅，睇 即系 净 系听个主题曲唔睇嘅 电视。系啊，电视。我听完啦，拜拜。 我发现呢半个钟师傅系不停逼我哋去怀念佢嗰 佢嘅过去， 怀念过去。 上 套听下系咩啦？好嗱，咁啊就系呢一首啦。 我嗰阵时系有嗰啲 note 卡咧，跟住后边就系印住呢啲歌词，跟住就自己揸住嚟唱噶。好啦，跟住落嚟呢首歌可能啱大家听，我哋又听听。 理佢， 又系卡通主题曲啊！ 我惯咗，唔系后边咧有啲唔系嘅。咁啊，成长童年系占咗我哋好大部分噶嘛，即系好开心嘅回忆。 我童年比较短嘅， 冇计啊！ 我已经 O 咗嘴，我唔知俾咩反应，因为我唔知佢弹出弹入想弹去边个位，你知唔知啊？ 好，听下呢个啦。 哦， 知啦， 叫佢食嘢冇反应，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咁蓝精灵啊，蓝精灵啊， 好听听系咪蓝精灵先？哇，蓝精灵，十分 劲，反斗机器真要命，每分。师培个笑，直播上面都师培一个笑，仲要系佢自己搣食完之后，佢自己觉得好快乐。我哋三个企咗喺度， 我真系好想，我。喂，幻想阿师培喺准备嘅过程里边喺屋企系咪喺度狂喺度笑嘅？ 系啊，打晒 beat 噶。 但系你有冇谂过我哋三个反应之后，你会唔会好有落差？ 嗱，等等先，有听众系 support 我，佢冇笑我嘅。呢个 CY 咧，佢系估到第三首 系 蓝精灵。 系咪佢笑唔出啦？定系？ 唔系啊，你唔好信佢啊！佢直情系跟住隔篱 Jimmy 最后有个 emoji 嗰个系咩啊？有滴汗嗰个感叹号啊！冇 , 笑你。 吓，你哋唔觉得听儿歌系有一种青春嘅感觉？ 系咪要 call 阿子龙翻嚟？ 唔系，等等先。嗱，跟住落嚟呢两首歌，我觉得系细个嘅时候都好中意嘅。 即系又儿歌嚟嘅。 都系嘅。嗱，之后大翻少少。 你见面的神已经准备定帮你揾歌。 唔好咁啦，不如我自己坐翻，我点都要过咗佢。OK， 都系儿歌。 都系儿歌嘅。但系惊太闷咧，咁我就不如跳几首啦，好嘛？ 唔使， 唔使，即系玩落去，玩落去，玩落去。 啊 ，OK， 可能第四首我唔识咧。 系咯，我哋唔识咧。 系咯， 冇牛底嚟 噶。同埋俾你开心埋啦，仲有几个字。 系咯系咯。 好嚟啊！哇，好难唔识。 系嘛？但系两位识唔识阿望？ 我佢， 你好熟啊！ 跟住要唱噶咯。 系跟住唱噶啦， 我知道，但我唔记得咗啊，唔系闪电传真机嚟嘅。 嗱，好嘅，我俾个 hint 四，个歌手咧系当其时好多年青人嘅书后面都要黏佢个样嘅，咁佢出名系咩咧？女歌手嚟嘅， 系 而家有啲噶啦，有小朋友 超级小黑咪啊， 耶、yeah! ！听下， 我哋听下系咪？ 哦，我话俾你听。我真的很怕呢只歌， 点解啊？ 吓，唱 K B 唱嘅呢、這个， 因为我是怕我系跟唔到啲歌词嘅。 哦，系啊，太密啦。 同埋因为嗰阵时阿 Kelly 佢系行紧一个型格路线，突然间佢出呢只歌嘅时候，我记得我买嘅店我唔知啊嘛，跟住即系我顺住嚟听啦，跟住然之后。哇！去到嗰只歌，我哋系成个弹起下下咯。 即系呢头薰衣草，嗰头突然间小黑咪咁样， 系啦，或者花花宇宙咁样，跟住突然间就嚟 咁样， 系啦，就好惊嗰下突然间。不过系好经典嘅一首儿歌。 好惨啊！我已经呆咗。 好啦，跟住第五首咧，系大家听到都坚系有好多人到而家都觉得好好听，因为咧呢、這个歌 list 其实唔系净系我拣嘅，我仲有问一下啲身边人嘅意见，因为沟 身边嗰位 有 爸爸妈妈 啊，爹哋妈咪啊，朋友啊， 唔系啊，我深信咧，其实咧佢系十二个比你嚟嘅， 先入咗几个 人分裂。 你觉得我今日拣呢个好啊？不如你拣呢首啊？我好啊， 好啊，等下呢个。 哦，遇怪魔我即刻变双马暴龙，系嘛？ 耶， 系啊， 冇错。咁首歌歌名叫咩啊？ 唔系叫双马暴龙， 有胜利两个字嘅。 啊，咩 ？Let's fight 啊，唔系， 唔系 嗰首最尾嗰个字。 我就知系胜利双手创，我就识啫。 哎呀，我都突然间唔记得咗。 胜利最后胜利？ 唔系，争少少，唔系最后嘅，唔系永远。但真系两个字嘅，total 四个字， 乜乜胜利嘛， 乜乜胜利 啊嘛， 即系定必胜利， 唔系， 一定系关陀螺事嘅， 唔系数码暴龙嚟噶， 系啊，嗰八段你谂咗系郭富城啊，系 自动胜利啊， 哇，哦，好自动啊， 我都唔知点解叫自动胜利，系咪因为数码暴龙系？ 我唔知 道， 咁即系你唔使玩，你问阿郑伊健啦要。 你一放佢出嚟就赢噶啦。 喂，又解释到 啦。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大个翻少少啦，咁啊离开咗童年啦，跟住就去到呢一首歌曲，睇下放唔放到啊？ 哦，系咪第六首啊？ 系 嚟咯。 唉 ，Shine 啊，未成年啊，半成年，半成年。 哇！你都玩晒啦， 乜嘢啊？ 我想问。 帮你哋助兴，鼓励你加油啊！ 嗰阵时你做紧咩啊？呢首歌嘅时候， 嗰阵时我啱啱入行做 DJ 嘅派台歌嚟嘅，哦、所以我一定会记得，系啦。 唔怪得知啦，系啊 ，Shine， 我觉得亦都系大家童年嘅时候。 我系中意有阿 Carrie 嗰个版本嘅，呢、這、一个系冇 Carrie 个版本嚟。头先 哇，咁都知 系 系咩？ 系啊，呢个系冇 Carrie 个版本嚟嘅。有 Carrie 个版本咧，佢一开始就系阿 Carrie rap 咗先嘅，好似，好似系啊。 喂，但系咧，我而家睇翻歌词咧，我到而家先知道，原来佢系讲紧歌词里面一种食物，话得一半熟吗？跟住之后，你觉得系讲紧乜嘢？ 苦 瓜唔系苦瓜， 蛋啊， 唔系啊，牛扒。 哎呀，好笑啊，好笑啊！ 唔系啊，睇翻啲歌词，跟住 我肚痛啊，肚痛啊，我哋收好肚痛啊，我哋收好肚痛去厕所啦。 交俾你啦，师培。 咩啊？即系有听众估得好开心噶，有 Lilian 啊，头先估到小黑咪同蓝精， 笑到我热啦。 哎， 我想知你点解会睇到人哋估得好开心啊？ 我死 佢打咗佢打咗只字啫，就系打咗答案，佢冇二乌字。点解你觉得人哋开心咧？ 感觉感觉咁啊，同一条线啊，大家同一条线。 俾你，送咗俾你。 空都感受到大家情緒 ，OK？ 好，跟住之後咧，再大個少少啊，第七首歌係。 喂，我啲嘢同你講。 咩事啊，個女人？ 咩嚟嘅？我都唔知 點。高高樓。呢個好熟，好熟，好熟。 嗱，呢一個呢一對。 喂，講廣東話歌嚟㗎嘛？ 佢毀咗啊！ 佢頭先講嘅喎， 我唔知，我 因為廣東話 嘅，我講廣東話㗎，係嘛？ 即係唱國語啊嘛。 我冇留心啊，嗰個位。 呢啲會唔會似係 Tony 嗰類啊？ 我聽到個女，好似個男人扮咁樣， 好似跟住講啲鹹濕嘢咁樣。 係咯，咩事咧？ 聽唔到講乜嘢 咯？ 呢首歌佢真係好似講故事咁唱出嚟嘅。咁而家嘅呢一隊樂隊咧，佢已經 冇再玩啦。 冇有嘅有嘅有嘅。咁佢個主音咧係有做好多飯唔同嘅嘢嘅。 嗯， 係咪 Tony 啊？ 今晚開 show 嘅 叫咩啊？嚇咁你都知 係啊。 是 Tony 嘛？ 哪首歌？ 哇，真是 好早期，好早期嘅。 太早，我真的唔记得。 再听呢个女士。 咩？ 五个字。食物嚟嘅。系。 吓，食物嚟嘅歌。 个食物系。 冻嘅 咩雪糕咁样嘅 系雪糕乜 哦糯米糍 耶、yeah, 雪糕糯米糍 啊、一人半分 哦但头先咧我阿 Lily 咧佢话其实唔好话我净系话 feel 到听众开心佢话见到师培都开心 我哋都见到 喂你啱啱讲句时候为咗呢句 唔系我哋都亲自见证见到 开心 系你一个人好开心 开心 唔系我谂唔系儿歌其实呢个投入度会再高啲嘅。即係啱啱呢啲歌係 OK 嘅， 但係跟住落嚟咧，第 放下手啦。 第八首咧就係有一位身邊嘅朋友提供嘅，咁係一首電影嘅歌曲嚟嘅， 好熟。鄭秀文不拖不欠， 哇，好嘢喎，好嘢喎， 中啊！ 到爱情题了原来 系啦，转啦开始 转啦，又 转咗啦又， 系啊， 真系师培的上半生 啊，唔系啊，又沟咗其他人嘅上半生噶。 我不拖不欠后究竟会系乜嘢咧？哇，后咪嗰啲歌应该唔系咗儿歌啦嘛？ 唔系儿歌噶啦，已经脱离咗儿歌。唔系， 成长咗啦。 其中有一首系接近儿歌，但系翻唱 其他嗰啲啦。 唔紧要，呢个应该 我再话俾你听。呢首嗱，但都好听嘅呢首歌。咁呢一位女歌手咧， 师培的音乐推介， 系啊，点都要爆翻嗰几个。 咁你有做音乐节目噶嘛？ 分享下我嘅音乐选择。呢位女歌手而家成日都喺大台度出现嘅，佢喺个音乐节目里边有做导师嘅一个角色。 几耐之前呢首歌？ 几耐之前啊？ 系啊，即系 十年内。五年内， 佢出道都系十年内嘅事啦， 五年内， 已经系的神古道 咯。J W 嘅歌， 啱， 但系突然间醒唔起啊。 两个字，我提大家嘅时间关系，主 啊，放牛啊，唔该， 煮 金炭豪， 煮饭， 煮金炭豪咁样， 煮菜， 主角， 唔系。 主， 我哋听住嚟估先， 好 啊，两个字。 主爱， 唔系主宰， 主宰嘅。 嗰时首歌都冇呢个字啊，冇呢个字咧，有冇唱到呢个字？ 好似有唱嘅，系咪就系嗰个矛盾一生几部曲嗰个其中一首嚟噶？好似系 后边嘅歌曲咯。 好 啊、但當然，我覺得 JW 當然佢係矛盾一生係最即係大家唱得最多啦。好，跟住落嚟呢位歌手咧都好活躍嘅， 小角色都係許廷鏗， 佢勁喎。 演員的自我修養， 勁喎、哦，俾、你估曬啦，啱啊，啱啊，好。咁啊，跟住接唔接？接唔接添？快到咧。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細翻少少嘅。 喂，冇，我哋唔好答，冇嚟冇答，俾阿莫莉答。 哎呀，真系唔识啊！ 你冇理由唔识嘅， 我唔会暴露自己年龄啊，唔识。 你睇重播啫系嘛？你睇重播， 第十次重播。 我睇嚟紧，我拍过版本。 快快啲啊！喂，冇啦冇啦。 系啊，诶咩嘛？初十月初五的月光。 系 加埋啲。唔知叫咩名字？ 祝君好， 祝君好， 祝君好。 系啦，咁啊，有少少时间可以玩埋剩低嗰两条嘅，唔玩啊？哦，好啦，听歌啦，咁样。 恭喜你啊！你好真系好开心啊！ 系咯， 唔开心咩？我见大家都玩得 很 开心、啊。 因为嘅最后半个钟嘅时候，所有听众陪你开心。 唔系你玩咗十一条题都好努力噶啦。 啊，最后分数喂，报报分数最后系点样噶？ 好啦。的神是有四分，阿莫一分，跟住 Vincent 是有五分。 哇，你咁劲啊！ Vincent 原来可以同师傅沟通到啊 ！battle 下子你哋。转头翻嚟，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最后半小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上个月29号由南韩抵港，检疫期间入住红磡香港嘉里酒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港接近有条件同澳门同内地通关，但要先调查清楚3宗个案的感染同传播情况。许树昌又话，伏必泰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达到88%，期望9月底之前本港有70%人口接种疫苗。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正系考虑系唔系要求因为身体状况未能够接种疫苗，或者选择唔接种疫苗嘅教职员强制检测。杨润雄喺一个电台节目话，专家意见认为，如果学校接种率达到七至八成，有条件恢复全日上面授课堂或者进行更多体育活动等。局方将会喺今个月底至到下个月初再作评估，决定九月嘅开学安排。对于学校有300人或者以上愿意接种疫苗就可以申请到校打针，杨润雄说有实际运作问题，师生可以考虑集体预约安排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针，局方可以安排旅游巴接载。在铜锣湾遇袭警员的情况由严重转为稳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网上有人企图英雄化疑凶，亦都有家长带仔女企图悼念感到心寒，他严重谴责在背后美化恐怖主义的人，当局会打击恐怖活动和鼓吹恐怖活动的人。另外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志说，见到有人在网上鼓吹支持涉嫌企图谋杀警员的凶手，用不同的方式美化，认同甚至鼓励恐怖行为，包括所谓悼念和献花等，无疑继续鼓吹破坏，威胁香港的安全和秩序，和希望安居乐业的香港市民。任何人鼓吹或者煽动恐怖活动，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恐怖活动罪，是极严重罪行。他说本土恐怖主义正是在港之生，而香港警队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和打击相关的袭击。日本静冈县热海市受到大雨影响，大量山泥今朝早突然由伊豆山区泻下，淹埋同埋导致部分嘅房屋损毁，至少20人失去联络。山泥倾泻喺当地朝早10:30左右发生，伊豆山区多间嘅房屋受损，部分被泥石流冲走，当局正系展开搜救。受影响地区发出疏散警报，行走东京同新大阪之间嘅新干线列车暂停服务。官员透露，自卫队将会加入营救。东京电力公司透露，区内超过2800间房屋没有电力供应。日本今个星期初起持续受到大雨影响，东京附近河流的水位持续上涨，直至星期六前的48小时，热海市的雨量超过313毫米，已经较往年七月平均月量242.5毫米高，山泥倾泻的风险持续增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流返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而家车龙排到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龙尾排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到去狮隧啦，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将军路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现时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在蓝田入口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亚街老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丹。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西贡消防局。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宝宁路回旋处。另外现时将军路宝康路和宝林北路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繁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静水落斜去愉景新城和粉岭公路大头岭屯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心田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民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有一个同动漫有关嘅新节目播。你知唔知有啲咩环节啊？ 新番速递动漫三人时段。不可能不知道的动漫字典，嘉宾访问。 咁就记住逢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六点，留意由子龙、思婷、恶梦仔主持嘅慢动作。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儿、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半小时的寻神认真做啊，正常呢半小时咧都应该听到啊子龙的声音，咁啊但系咧上个星期日开始都应该知道啦，就系、是、啊子龙咧已经调咗去星期日嘅更啦， 系啊， 仲好开心添， 因为一播两个钟头， 系啊， 慢动作，而家变咗只能够讲两个字，慢动作。 我成日同佢讲啊，我话如果我喺佢入边咧想加一个环节咧，我一定叫快动作咯， 将佢入边 嗰啲嘢拉翻快少少，系啦，快动作。 咁啊，大家多多继续支持啊，尹子龙啦，慢动作啦，咁啊，不过今日咧，都系寻常时最后一集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之后嘅节目嘅。咁喺呢度啦，最后剩翻20分钟，我会觉得开心嘅，因为头先我哋咪后咧都好欢乐，虽然头半即系啱啱对上五点钟嗰半个钟头咧，俾咗半个钟头思培快乐嘅，但系思培都带咗之后嗰五分钟嘅快乐。 我哋短短喺呢个新闻时段已经寻找到快乐啦， 仲要令到我哋好寻常嘅事去认真去做一啲嘢。咁但系之后究竟系啲乜嘢一个彩蛋嚟嘅？咁啊，思培自己考虑佢会唔会同大家分享啦？ 咁就唔系彩蛋啦，彩蛋一定有噶嘛，睇下佢爆唔爆。 系啦，睇下 爆唔爆。 呢件事啦， 你咁样讲到呢一样，讲到咁样嘅话，好难， 好难啊！ 都唔系嘅，我欣赏你啊，但我好想 赏你， 系我好想讲咧，即系喺呢个节目入面咧，即系讲翻逢礼拜六咧，带俾我嘅最大嗰样嘢系咩咧？即系寻常事认真做，就系、是、我要好轻松地或者好愉快地去做一个开心嘅节目咯。因为成日都讲嘅开心嘅节目，大家唔好以为就係好容易做啊咁样，其实都要有好多准备嘅功夫。但係呢唔知点解㗎喎，永远同咗 Vincent 啊、思培啊同埋 Dixon 一齐嘅时候呢，好简单嘢都会即刻好快乐，就等于好似头先咁啫嘛，新闻嘅时候。 係啦，因为其实最主要个话题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哋好欣赏阿思培，佢好 勇敢啊， 唔系佢好尊重个场合，系啦，咁佢话啊，因为今日系寻常事嘅最后一集啦，咁所以就特登盛装出席，但我哋就觉得个啊咦，佢嗰种嘅盛装出席咧就有啲令我哋谂起其他嘢， 咁唔系，但我觉得好切合。阿思培噶，因为思培我成日都喺度笑，即系虽然我哋喺节目嗰度啦，系衰嘅，成日笑佢，但系嗰种笑咧系佢真系由心地俾我哋去有啲欢乐，你明唔明啊？ 吓，唔系你想你咩想讲啊？ 唔紧要啦，我觉得大家唔好临时先， 要问翻个事主，你有冇嘢想讲啊？ 你想讲边件事先？ 有咩要反击 啊？我觉得带俾人欢乐系我人生最重要嘅任务。 唔系，不过 好嘅， 呢个系真嘅。即系嗱，同佢合作咁耐咧，可能我比你哋两个会同佢合作得长啲啦。佢系真系每个星期悉心打扮翻嚟嘅，唔系净系波盛，唔系净系一笑佢，我冇笑嘅，因为佢真系每一次，唔系， 之前你又做紧乜嘢啊？ 唔系，因为嗰个笑咧，嗰个笑系大家会觉得啊，佢好有自己 character， 可能着某一啲嘅类型嘅衫款，会觉得啊好特别啊你咁样。但我会觉得唔系，其实佢系专。尊重喎，另一個好尊重，即係喺呢個圈，呢個電台圈入邊咧，我咁講，第一個俾我有呢個感覺，每一日都要著好靚嘅咧，黑超 B， 係一定 係。系啦，但系第二个真系你啦， 哇，好劲啊！ 你真系女版， 紧随住呢位前辈之后。 咁但系我真系觉得佢系尊重嘅，即系佢唔系净系工作态度上好，佢连衫都要配合埋。不过可惜，即系遇上我哋三个咧，我哋又唔系成日都即系配合你啲衫裤， 系唔紧要嘅，唔紧要嘅， 系啊， 系我有时咧，因为我以前有个前辈同我讲咧，话翻电台系要咁着噶，咁所以呢一样嘢就深深地刻咗。 呢 个 啱嘅，呢个 咁啊！但系嗰前辈即系平时都系会着到 黑超标， 唔系定嗰个前辈喺其他台边啲台做啊？ 嗰前辈而家 视像嘅 收费 嘅，唔系，但系佢都有做电视 要用牙卡先入到 嘅，付费嗰啲要， 唔系主流平台， 要做会员先得嘅，先有特别福利咁样， 年费。 唔知喎、啊，因為佢話咧，嗱，你總之你尊重嗰個地方，你就要見人嘅時候要穿得好好睇咯。 唔係，可能同你職業有關，因為你本身除咗電台之外，你份職業都係同 PR 有關係咁，你要見人，因為 marketing 咁，所以你可能即係衫你都會注重好多咯。同埋女仔嘛， 同埋尊重啲啊嘛。你如果你見到我精神啲嘅話，咁起碼你會記得我啊嘛。 哦，咁啊真 的。即係我呢啲比較年。我又想話年資比較少啦，爭啲想話年輕啲添，係年資比較少， 係唔係同埋即係思培本身佢細細個嘅夢想好想做電台， 係啊， 你有冇諗過參加港姐？ 港姐有啊，但係我唔敢報名啊。 今日你嘅衣著都似係襯港姐嘅依個。 系嘛，佛系嗰啲啊嘛，即系谂咩？ 冇讲啊，你做咩做乜啫？ 佛系嗰个都好好噶， 佢已 经 俾你打惯咗，佢要冲出去咧，咁就冇咁大杀伤力。 唔系啊，但我即刻幻想到啊，你明唔明啊画面？ 我垫翻个头先。 即系你睇翻嗰啲报章系摆咗佢喺勇气组定系？ 唔系啊，今日嘅衣着都似佛系啊，你明唔明啊？ 喂，唔好咁啦，阿思培一阵间约咗人噶嘛，系咪？完咗节目之后。 唔紧要，唔紧要，普通。 你搞到即刻冲出翻屋企换衫啊！ 唔紧要噶，我觉得咧，即系话要努力啲搵钱，咁我买件贵啲嘅衫就唔会俾人笑。 都唔关事，有好多平嘅衫咧都可以好靓嘅。 唔系你瘦咗越着越靓。 系我哋都系着一啲可以好靓嘅衫嘅。 大家突然间好有人性啊！ 唔系， 但系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我觉得咧，我哋呢个 group 咧最紧要系即系够欢乐啦。即系有时咧，我觉得大家嗰个协调啦，系互相帮助。即系你会 feel 到咧喺呢度一齐做节目，其实我哋好似第一次。唔系，都系少数地四个一齐做嘅。咁系你 feel 到你大家望住大家嘅眼神啦，边个一停咧，其实大家就接。即系有时咧，好多嘢系默契嘅嘢咧，真系要人夹人嘅。 嗯， 所以我觉得喺呢度系难得嘅，同埋咧讲真，我真系觉得喺呢一度咧，大家真系好人，坚好人嘅。即系做咩笑咁啱？你要一个好认真嘅样， 唔系啊，唔知点解永远你讲亲嘢咧，你就算好认真讲嘢，我都想笑。 系啊，我人生就系咁噶啦，本身就系一个带啲欢乐， 系啊，带欢乐系好嘅， 系啊，好事嚟嘅。同埋我成日都讲，思培系一个好好嘅女仔嚟嘅，即系虽然佢思想上面有啲似尹子龙嘅， 即系女版，即系超 B 同尹子龙嘅混合体， 超 B 嘅思路。 唔系超 B 外形， 外形系啦， 内心嘅字， 内心 里边 咁其实系劲嘅。 晒， 劲喎！ 多谢大家欣赏。但系其实我自己系同港台都几有缘嘅。如果你真系要讲嘅话，我以前系帮个太阳计划跳舞，所以入咗嚟嘅。即系唔可以咁讲嘅，系第一次接触，第一次接触咗港台嘅活动咯。 哇！系啊，即系你系嗰啲太阳使者嗰啲嚟嘅。 唔系啊。咁啱唔知道你哋嗰陣時有個 event 要前面有歌手唱歌，後面跳舞。 我哋好多個 event 都係有前面有歌手唱歌，跟住後面有人跳舞嘅。 我哋參加過一次啫嘛。 因為以前永不放棄都好多呢啲噶嘛。 係啦，係咪？你放唔放棄噶？ 我唔放棄噶，不過冇參加過。 係 。跟住就入咗嚟，但係我真係覺得咧，即係 咩年咩年代啊？ 咩年代啊？嗰陣時其實已經有超 B 啦，跟住之後好似都有你喺度噶啦，已經。 哦，係咩？ 我記得個再 係你啊，嗰陣時無名氏嗰陣時啊， 我都見到好嘅，但阿望冇同我講嘢嘅，因為嗰陣時可能未必夾到時間啦。跟住有張智霖咯，嗰陣時有嘉賓係。谂谂到系几耐之前？ 我哋都有好多个活动有揾阿张智霖。 系咁，我可能 祝君好多 响嘅，可能 唱咗几次噶啦。 哦，应该可能系再唱一次 啩。系啊， 即系可能十年前咁样咯。跟住后屘就过到嚟就觉得，哇！大家原来 系 好 friendly 嘅，即系唔会话有个陷阱俾你踩啊！即系大家系好。 其实唔讲咧，冇人谂噶。 你越讲 越讲，啲人就谂系咪有陷阱咯？ 啲听众话真系有噶，原来。有噶， 系啦， 哎呀，千祈唔好帮佢做呢个真心话大冒险嗰啲环节啊，我守唔到秘密噶。 咁啊，阿师培真系入咗嚟咁耐咧，佢一路做嗰样嘢咧，都系即系好俾心机去做节目啦，成啦。咁嗱，我哋在座三个可能阿磨啦、师培啦、迪臣啦，咁可能大家陈尚时都听咗一段时间。咁啊，两个月前咁啊 ，Vincent 就加入咗陈尚时啦。其实 Vincent 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嚟嘅喺陈尚时入边。 哇， 虽然佢唔系喺前面做节目，但系佢系我哋嘅监制，系我哋好多嘢都要过佢，而佢好多嘢都觉得得啦，信你哋，信你哋，冇陷阱，信你哋嘅咁样，咁佢就即系佢做呢个位置，我觉得系非常紧要嘅。 同埋我觉得 Vincent 除咗系好人之外咧，佢每一样嘢咧，我哋要解决嗰啲嘢咧，佢都真系解决晒嘅。咁呢个私底下嘅 Vincent 啦，到做两个月前啦，头先都讲啦 ，Vincent 就直情进驻埋前面就开麦同我哋一齐。 系啊， 跟住我有一日真系同 Vincent 讲，喂 Vincent， 原来 OK， 因为佢会问一啲我冇谂过要问嘅问题，即系无论认真或者搞笑嘅位，佢啲 get 啊嗰啲咧，即系所以好似我哋头先 opening 咁啦，阿姜 B 首歌啦，即系我哋企咗喺度啦。但系呢啲就系。往往嘅所謂嘅化學作用咯， 因為我哋冇諗過會企喺度，點解突然間企喺度？ 係啦，同埋真係嘅，我發現其實真係要一齊做節目，而嗰個做節目嘅時候有一個效果係真係好難嘅，尤其是真係我覺得呢啲緣分嚟嘅，因為有陣時唔係話我哋指定話要邊個就邊個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噶嘛，咁所以派咗落嚟之後，咁又夾唔夾咧？我覺得好緣分呢樣嘢係好重嘅，係一個安排。咁所以我覺得Vincent， 我冇諗過 Vincent 係咁快可以融入到呢個節目咯，但係要走 啦。不如咁講啦，其實我加入二台已經係二年前嘅事啦，咁但其实十二年前，我记得咧，我初次接触嘅二台节目咧，就系寻常时认真做嘅，系啦，即系嗰阵时好大堆头噶嘛，你哋咁同埋，因为嗰阵时好似啊咁啱有夹正 DJ 生还者，咁同寻常时有 crossover，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我跟 DJ 生还者，然后咁我就会留意多咗寻常时嘅，咁同埋都经历咗好多嘅转变啦，咁好多嘅变化啦，同埋其实寻常时都有好多有趣嘅。嘅 project， 咁其中最緊要嘅 DJ 生還者阿波成都喺度有最早期嘅足跡都好似喺呢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 同埋咧喺呢一度係差唔多十年嘅啦嘛，呢、這個節目超過十年 啦。頭先 Vincent 先話十二年， 但係十二年過外㗎啦，係、 啊。 但係 exactly 係幾時我就唔記得啦，係啊。咁但係 八年啦，好似。 哦，係啊。 嗯，因為我啱啱加入二台嘅時候，尋常是啱啱開始冇耐。 哦，系啊，咁、啊、即系同埋即系当中都即系大家喺个节目里面都谂好多新嘢啦。咁我最记得系乜嘢咧？反而系有一年我哋做十大中文金曲，跟住咁我嗰阵时我同阿迪臣讲话，喂，我哋想有啲 crossover， 咁然之后咧就系谂紧话想有一啲新人嘅环节喺度，咁跟住咧大家就好快哩哩啦啦咧，咁啊度咗嚿嘢出嚟咯。咁跟住阿望嗰啲好帮手，咁啊～叮叮叮咁就录晒啲嘢，咁就排住出街啦。 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嗰個大家嗰個團隊咧係即係好有心嘅，咁同埋即係都好想帶多啲唔同嘅新嘢俾我哋聽眾，即係呢一 part 我係非常非常之感謝你哋嘅，講真係啦， 同埋經歷咗好多代咧，真係天兒芬仔。然之後我阿子龍無理，跟住仲有Regine 啦、蕭培啦，跟住而家 Vincent 啦，一路落好多人， 仲有好多人嘅 喺呢個 有啊 ，Kitty 好似都做過， 子維啦， 子維、子維、思芬啊， 好多人嘅。 因為中間其實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主持去主持呢一個嘅節目啦，咁亦都開心嘅就係睇到好多聽眾慢慢開始融入呢一個家庭，因為我哋即係成班人都係 friend 啦，繼而就係同啲聽眾一齊喺呢個星期六嘅下晝節目咧。一齐系嘻嘻哈哈咧，系开心嘅，尤其是等车、等塞车嘅时间，一定系听呢个节目，系咪先？即系等塞车例牌咁打开心机噶啦。咁所以喺过往当中有好多经历，可能我哋好多唔同嘅新嘅环节尝试啦，可能我哋谂爆头谂好多游戏啦。但系呢个 team 咧，好有趣嘅系咩咧 ？bling bling， 可能一占大家好乱啊，哇，好多嘢发生。星期六咧，翻到嚟咧又好 smooth 噶。即係好快就嘭嘭聲兩個鐘過㗎啦，咁過完之後就大家嘻嘻哈哈玩完，好輕鬆嘅。咁所以除咗我哋好享受之外咧，聽眾我希望大家都感受到我哋呢個歡樂，係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做節目唔係淨係四條友坐喺個電台嗰度嘅，而係大家有嘢玩。感受到才是紧要，所以每一次其实每个星期我哋点样期待大家留言啦，点样期待大家互动啦，就系想同大家一起玩咯。系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心态。 系啊，其实我觉得陪等车都冇乜问题，即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喺人生咧有限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可以陪伴住大家，其实有时都好开心嘅。咁所以我哋有时会比较搞笑啲啦，或者我哋 好认真噶。 是吗、我 feel 到啊。就好认真做是咪尋常嘅事都好认真做嘅。 多谢你 喺度呢其实转数要好快嘅，因为其实三位嘅前辈呢我觉得大家都系好快手嘅人啦，跟住之后諗嘢又好多 idea 啦，亦都好希望可以快啲做完即係應該要做到嘅嘢啦。咁所以其實係有進步嘅，即係當然雖然可能你哋唔係好覺啦，進步咗少少咯，可能而家，但係好慶幸可以同大家一齊合作。 咁又唔知 佢好驚，佢又好想講，但係嗰陣就收 縮翻先，驚行得太出。 即係我有進步嘅，你哋唔知啫。 唔係因為首先即係多謝阿莫啦，阿莫其實佢係即係縱使我有一啲嘢做得唔係咁好咧，但係佢都會即係最初佢都會可能好直接咁話俾我聽，跟住後屘咧佢都會用一個好温柔嘅態度， 放棄咗已經。 其實， 因為阿毛真係呢度經歷咗好多唔同人嘅轉變，即係可能大家嘅又出又入啦，阿毛都係睇住啦。咁然之後，即係佢我哋每個人嘅成長，其實就係佢望住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節目，我覺得每個人都好緊要嘅。咁但係嗱，我哋即係講話過去又點點點啦，咁多謝大家啦。咁但係嚟緊有啲咩嘅路向呢？ 嚟緊嘅路向咁啊，大家繼續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咁啊，即係我哋各自都會有各自嘅崗位要做啦。咁同埋亦都講話下個禮拜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新嘅特別嘅節目嚟嘅。咁呢個特別節目咧，亦都會揾咗好多大家熟悉嘅聲音喺裏面出現啦。咁就係下個星期六嘅晏晝四至六嘅十八廿二聽緊你。 係，咁阿莫就繼續會有佢恆常星期一至五嘅節目啦。 係啦，咁啊思培都有自己嘅發展啦，咁啊的神都係啦。成日都講嘅，即係尋常是十幾年裏面咧，係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同埋好多經歷嘅。我好相信咧，聽眾們一路聽嘅時候，佢哋都可能轉變咗，由一個小朋友啊、中學生啊、仔都生埋咧，而家 係 啊，咁又誇張嗰啲。思培都話咗你係女版尹子龍㗎啦。 我理想 好似啊，尹子龍真係會咁樣衝講呢啲㗎。 系啊， 系 啊，但系我成日都讲嘅喺节目里面，我最唔舍得嘅就系人，因为每一个人咧都有一个温度嘅，同埋大家一齐合作咧系真系唔舍得嘅，系咯、咁所以喺呢度虽然听众们可能都未必太唔舍得我哋啊嗰啲，我觉得佢哋 好难好难接 啊，可能识咗已经，讲到呢啲识啦， 系啊，但系剩翻最后嗰少少时间，容许我哋讲埋先啦，系啊，多谢晒咁多位支持咗我哋咁耐啦，亦都。希望多謝唔係，亦都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之後嘅節目啦，同埋支持所有嘅節目主持人啦，留意大家最新動向啦。 同埋支持 聽完新聞之後的環球榜 是啊，係啊，係啊，咁啊。雖然今日即係 last day 啦，咁啊，但係大家有咩説話都可以即係留言話俾我哋知嘅，咁我哋都仲會睇得到嘅。咁啊，下個星期會有新節目，咁啊，可能大家就密切留意啦。但係聽日即係雖然我哋成日都講我哋三個點點點點點，但係我哋仲有個兄弟就係韻子龍，聽日佢都有一個嘅慢動作時段嘅。咁啊，所以雖然呢半個鐘大家聽唔到，不過聽有兩個鐘時間慢動作。咁啊，多謝咁多位一路支持， 係同埋都多謝的神翻嚟啦，今日 係啊，係啊，多謝你啊，多謝你邀請啊，我都會繼續喺我廣播路。俾心机嘅， 大家一齐加油， 加油， 加油！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gonna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前揾你，最后有呢一首 Mirror Boss， 同大家讲声有缘，我哋再见啦。 文说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有一个同动漫有关嘅新节目播，你知唔知有啲咩环节啊？ 新番速递，动漫三文时段，不可能不知道的动漫字典，嘉宾访问。 咁就记住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6点，留意由子龙、思婷、恶梦仔主持嘅。